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每个周六周日晚上跟您见面，戏迷乐为您奉上京剧名家名段。今天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梅兰芳萧长华主演的京剧女起介片段。女起介是一出旦行的经典剧目，又名苏三起介。苏三蒙受冤枉，被借往太原复审，负责押送他的是久在宫门的崇公道，路途之上苏三还拜了干爹，干父女两个人好一番交流。这出戏啊，梅先生从青少年时代一直演到他的晚年，尤其是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可以说在唱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萧长华萧老的崇公道更是堪称老辈典型，请您欣赏女起介，梅兰芳饰演苏三，萧长华饰演崇公道。 我这个岁数又收了这么个干女儿，您瞧她这五官相貌多体面呢，真是啊，眉清目秀，粉面桃腮，比花花结鱼，比鱼与生下，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了。得，这个干女儿收着了，可惜穷干爹没老子，要什么没什么，拿什么做见面礼儿呢，真是。哎，得，还是拿这根棍儿折折秋脸吧。苏三呐，我这儿有根棍儿，全当见面礼儿，你拄着他走，咱们三条腿儿且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 是你我父女一同走啊。 哎，咱走嘞。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萧长华主演的京剧《女起介》片段。 南腔北调剧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常慢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下面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剧《望儿楼》，表演者是老旦名家万一英。万一英是从李多奎先生青年时期就已经在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崭露头角，还和裘盛戎等名家同台合作。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香港演出的实况录音，当时的万一英还非常的年轻，已经得到了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请您欣赏万一英演唱的京剧《望儿楼》。 掌灯带路，望儿楼起妆。 以上您听到的是万一英演唱的京剧《望儿楼》片段，下面再请您欣赏一组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幺七》，这也是在香港演出的实况录音。 看雕来带山马舞，把紧腰晃胸，这一大飞呀，好让你